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就地如常又越远更寂寞，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，我你走之后，就能回忆思念手。